小锦喜欢的人。教室里的学生已经彻底懵了，这是清河大学几个月前的话题了。当时有人跟那位杨小锦表白，却被无情拒绝之后，杨小锦似乎就站在了大部分学生的对立面。大家私下里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都会说，杨小锦实在太傲气了，竟然看不起整个清河大学的学生。那时候杨小锦说，你觉得那个学生会主席优秀，是因为你们还没有机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而我喜欢的那个人，他从来都不是温室里的花朵。似乎就连许志也一同被杨小锦给轻视了。而现在杨小锦喜欢的人终于出现，对方以一种极为霸道的方式出现在所有人面前，然后告诉他们，我就是你们这段时间讨论崇拜的人，我就是杨小锦喜欢的人。这一幕显得任小素好像不是来救人的，反而更像是听到他们背地里嘲笑杨小锦的话语，来专门为杨小锦出气的。不然对方也不会专门强调他就是杨小锦喜欢的那个人啊。原来杨小锦没有撒谎，也不是为了虚荣，对方喜欢的人好像和他们本就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类。那么这少年专程来为杨小锦出气，肯定也喜欢杨小锦吧。这件事情从另一个方面也证明，杨小锦自己也不是普通人啊。这一刻，在场的许多女生都羡慕起杨小锦来。外面的枪声一直在响，密集而又充满了力量感。可是，从始至终都是那些开枪的人在发出痛呼声，学生们在教室里还能听到有身体骨骼被摔击在墙面的闷响声，每响一次，站在教室里的他们都会被惊得颤抖一次。他们甚至都能想象到那具钢铁装甲将匪徒狠狠摔向墙壁的画面，而匪徒的骨骼则应声碎裂。教学楼外，远远包围着的卫戍部队忽然听到教学楼里传出嘈杂的声音，先是墙壁碎裂的声音，紧接着则是惊呼声，再然后则是枪声。慢慢的，枪声越来越弱，他们看到教学楼的外立面突然破碎，然后从里面扔出一个土匪，从十多米的高空一直坠落到地上，匪徒抽搐了两下便不再动弹了。从那墙壁的外立面处，卫戍部队的士兵赫然看到一具钢铁装甲一闪而过，紧接着继续传来匪徒的哀嚎。卫戍部队的军官喃喃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也没见这玩意儿从哪儿进去啊，怎么就突然出现了？ 副官说道， 长官，你记不记得咱们之前猜测的话，李长官找的那位超凡者可能就在教学楼里。 这一刻，卫戍部队这位军官一下子想通了好多事情，难怪李英允看到录像之后就说这些匪徒完了，应该是老李在这录像里看到那名超凡者就在学生之中，所以老李才放心的离开了，因为老李觉得这里已经不需要他了。这个钢铁装甲大家并不陌生，这两天也一直都是卫戍部队里的热门讨论话题。军官吼道， 二连掩护，我们突破机枪阵地，别光让人家外援忙活，一连和三连跟我冲进去协助作战。 可他刚喊完，就看见那钢铁装甲从墙壁破洞里钻了出来。 等等，他这是要干什么？ 军官愣住了，只见那钢铁装甲顺着墙壁一路向上爬去，不需要任何借力点，对方直接用钢铁手指插入墙壁向上攀岩，那水泥墙面就像是豆腐渣似的被抓得不断掉落碎石。一名士兵喃喃道， 这也太粗犷了吧，是为了省下爬楼梯的时间吗？营长，咱们还冲不？ 好像不用冲了。 说话间，钢铁装甲已经来到楼顶，任小素双手用力一撑便跃了上去。此时此刻正值下午，太阳当空，卫戍部队在楼下看着那钢铁装甲一跃而起，背影与太阳重合，背影被衬托的像是一片黑暗，可身周的光芒却无比的灿烂与耀眼，就仿佛对方本身的光芒一般。随后卫戍部队所有人都听到最高处的楼顶传来机枪扫射声，然后楼顶的十多个匪徒尽数被扔到了楼下，直到枪声停止。 那具钢铁装甲慢慢地走到楼顶边缘，默默地看着楼下的卫戍部队。装甲上还流淌着血液，这些嫣红的血液让金属质感的装甲看起来更加充满了暴力的美感。而少年就在这钢铁的装甲里冲卫戍部队招手，意思是你们可以来救援了。 走走走，赶紧去收拾战场，看看有没有学生伤亡。 军官反应过来，便带头冲了出去。他们很清楚，这楼里的匪徒怕是已经没有活口了吧。任小素穿着外服式装甲从楼顶一跃而下，钢铁装甲把地面都砸得皲裂开来。他看着赶来的卫戍部队说道， 给你们留了一个活口，我看到他比较像领头的，应该知道的事情不少，审讯之后如果得到了有用的信息，就让秦生尽快转告我。 卫戍部队军官赶忙点头， 哎，好的好的，我们一定尽快审讯。 这军官谦卑的态度就像是一个偶像面前的小粉丝。里面的学生被带了出来，大家都神情复杂地看向那具钢铁装甲，表情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任小素跟卫戍部队交代完了，就穿着钢铁装甲转身离去。这时外围传来卫戍部队士兵的声音， 这位女士，你不能进去，这里是戒严区域。 给我让开，我家老爷在里面呢。 普通士兵哪里能挡住周莹雪，只见周莹雪把士兵一把推开，冲着任小素就跑了过来。 老爷，你没事吧？我在家里听说这大学出事了，就赶紧跑过来了。 学生们远远地看着这一幕，都麻木到停止思维了。老爷，丫鬟，这少年竟然还是救了许志那个人。合着他们夸了这么久，夸的竟然是一个人。要知道，整个清河大学里，不知多少人羡慕那个带着丫鬟的少年。之前是女生们羡慕杨小锦，而现在开始有男生羡慕任小素了。有杨小锦那么漂亮的女朋友也就算了，竟然还有这么漂亮身材这么好的丫鬟。周莹雪的长相其实只能算是中上，但身材往那一摆也会给颜值加分的。不过有女生开始思考，杨小锦知不知道她喜欢的人有丫鬟这件事啊。 任小素和周莹雪很快就消失在了众人的视野里，因为这场混战拉开序幕的关系，街道上已经看不到行人了。 你怎么跑过来了？ 我本来在家里准备给王雨池他们做饭呢，后来就听到爆炸声，一开始我也没在意，毕竟跟我也没啥关系，可后来旁边的邻居家急哄哄地往外跑，还喊着什么清河大学出事了，他们要去找自己的孩子，我这在想着老爷你会不会有事。 这些天周莹雪在家里闲着也没什么事儿干，俨然成了王雨池等人的保姆，天天给他们变着花样的做饭吃，补充营养，好让他们专心应付高考。以至于周莹雪在王雨池等人心中的地位正直线上升。别的不说，周莹雪做饭确实非常不错，以前纯属懒不愿意做，现在也不知道脑子里哪根弦搭错了，竟然天天做饭，然后跟任小素邀功。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今天这一战必不可免，不过现在只是前奏而已，夜晚恐怕才是最关键的时刻，你这就回去看好王雨池他们，我们本来就是来帮个忙而已，要是因为帮别人的忙反倒让王雨池他们受伤，那就太不划算了。 王雨池等人虽然有纳米机器人在身，可问题是他们身上的纳米机器人数量并不多，连外服式装甲都没法完成。而这场混战里的那些超凡者至今都按兵不动，必然是有极大的图谋，王雨池他们被这些人波及到，都说不定会被踩死。任小素这时候想到，既然王雨池他们的同步协调率已经提升上来了，那是不是可以找罗兰要点纳米机器人给王雨池他们武装一下子，毕竟接下来的日子王雨池等人还要在清河大学深造呢。虽然纳米机器人很宝贵，庆氏自身的产量也不高，一副外服式装甲的纳米机器人数量都足够配备几十个普通纳米战士了，但任小素觉得他开口的话罗兰应该不会驳他的面子。 行了，赶紧回去吧，你也注意安全。 老爷，你是怕我出事吗？ 你怎么那么多问题？ 行了，我这就回去。 周莹雪喜气洋洋地往院子方向离去，她走了两步 像是想起什么似的回头说道， 我炖的汤还在煤气灶上呢，老爷你晚上处理掉那些人后早点回来喝汤啊。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听着这句话，任小素总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这怎么处理超凡者好像日常工作似的，很轻松的样子呀？一点也不轻松好吧？人家这次几个财团汇聚在这里，再强的过江龙今晚都有可能分分钟阴沟里翻船。任小素给秦生打电话， 清河大学这边的事情已经解决了，你那边怎么样？ 对方控制了几十个人质，躲在建筑里，不好强攻，现在有点棘手。 任小素表示理解，他这边能解决掉匪患还不伤及人质，完全是他从内部突破的缘故，如果他从外部强攻肯定也能做到，但对方杀一些人质是必不可免的事情。 那你们打算怎么办？ 天黑之前如果没有其他的好办法，那也只能强攻了，死几十个人质总比被对方牵着鼻子走强，对方白天所为八成是想用这些人质把卫戍部队拖住，我们不能让敌人得逞。 任小素松了口气，骑士愿意强攻是好事，他最担心的是这些正直的骑士突然妇人之仁，不忍心伤害人质。可事实上，就算骑士他们真的允诺了这些匪徒的条件，对方就能放过人质吗？这些匪徒都是死士，敢在别人地盘上劫持这么多人，本就没打算活着出去，临死前拉一些垫背的再正常不过了，不强攻就是因小失大了。骑士并不迂腐，这才是任小素愿意跟骑士组织交朋友的主要原因。任小素问道， 强攻需要我帮忙吗？ 不用，这点人若不是手里有人质还不够我打的。 那就行，保持联络。 任小素挂了电话，秦生默默地看着面前的建筑，他刚刚也听说任小素解除清河大学危机的事情了。张清溪就在他身旁叹息道， 人家外援顺顺利利地解决了危机，一个人质都没死，我们却只能选择牺牲那些人质，高下立判啊。 孤傲的张清溪也有点佩服任小素了。距离天黑还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几乎是同一时间，老李和秦生两边一起发动强攻，卫戍部队发起冲锋，在强大的火力支援下，建筑里挟持人质的匪徒尝试组织起来抵抗都无济于事。卫戍部队没有动用炮火，却用重机枪把建筑的墙壁都给打穿了。兴许混战之后，清河集团要面临人质家属的质询，但他们必须度过今晚才能谈以后。今天的清河集团突然一改往日的温和形象，开始展露他们本质里的血性。每个骑士都必须经历九死一生的考验，才能站在那绝壁之巅留下自己的名字。此时此刻，秦生等人面对着枪林弹雨忽然兴奋起来。骑士是什么？很多人对他们的定义是正直，可只有他们自己知道，骑士是为了信仰而生。不管是翼装飞行还是徒手攀岩，他们所做的就是一次又一次挑战生与死。就在骑士开始强攻的时候，任小素来到了希望传媒门外。学校里发生混战之后，江旭就立马赶回了希望传媒主持大局。现在任小素登门，江旭放下手中的事情下楼迎他。 清河大学那边怎么样了？ 人质一个没死，危机解除。 佩服。 旁边的希望传媒工作人员远远看着江旭和任小素交谈，心想这少年谁啊，竟能得到总编亲自迎接。 你现在来希望传媒是有什么事情吗？ 任小素解释道， 秦生老李那边暂时不需要我帮忙，我想了想就来了你们这边保你们平安。 好，那我继续工作了，今天有太多事情需要记录与整理。 给我把椅子就行。 希望传媒的大楼里，所有人都忙着记录今天的真相，紧急排版，加印报纸。而少年则带着一把椅子坐在大楼门口岿然不动，等不速之客上门送死。任小素守在希望传媒的院子里，并不是毫无意义的举动。如果说这壁垒里的那些居心叵测之人想要让整个洛城真的乱起来，光是在一些不重要的地方劫持一些不重要的居民根本达不到目的。就像现在骑士已经不再犹豫，选择强攻。抛开他们手里的人质来看，那些劫持人质的匪徒在正规军以及超凡者面前根本不堪一击。所以任小素他们能想到的对方想不到吗？若要真的牵制卫戍部队和骑士，并让骑士投鼠忌器，那就必须抓到最重要的人。谁最重要？对于清河集团来说，许克最重要，任小素身后的这群人也最重要。骑士是清河集团最坚硬的骨骼，如果有人想要打清河集团的主意，那骑士就会用他们最坚硬的拳头把对方击得粉碎。而希望传媒则是清河集团的精气神。之前任小素跟江旭聊天就知道，这希望传媒是他和许克商量之后联手创立的。身后这群忙碌的人在混乱之中仍旧坚守岗位，不是为了一份微薄的工资，也不是为了名利，而是为了一份理想。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大楼里亮起了灯火，而灯光之下则有数百人为了理想而奋斗。他们不害怕吗？怎么可能？害怕是人的本能，只是他们不能离开而已。今天的希望传媒报纸有些特殊，一天之内就出了三版，一版是正常的，而另外两版则比较单薄，只记录洛城里发生的这些事情。文稿内容一旦审核通过，便立马通过卫星向整个壁垒联盟的希望传媒分社传递过去，在当地刊印。江旭这么做是因为他要通过自己手里的力量对世界发出呐喊，让全世界看看洛城发生的事情。只不过各地的希望传媒分社也遇到了一些阻力，孔氏财团的印刷厂忽然开始拒绝刊印希望传媒的报纸。孔氏财团也不是很强硬的拒绝，而是印刷厂表示厂里的库存纸张用完了，实在不好意思，今天不能印了，明天才行。摆明了就是想度过今天再说，至于明天希望传媒还在不在都不好说了。整个中原的财团势力只有火种公司始终保持沉默，就好像置身事外似的。以往大家都以为火种和清河是守望相助的关系，可没想到在这关键的时刻，火种公司选择了袖手旁观。没人知道火种公司在干什么，也没人有精力去关注他们了，一切都等今晚过去了再说。江旭站在大楼顶层，因为看了太多稿件的缘故，他感觉到异常疲惫。副总编站在他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院子里坐着的任小素。那个少年身上穿的衣服并不昂贵，甚至在很多壁垒人眼里可能还有点落魄。对方坐的椅子也一点气势都没有，只是一把破木椅。可不知道为什么，副总编纪一看着对方的身影，总感觉重如山岳。纪一问道， 总编，这少年是谁啊？ 江旭也起身来到玻璃窗前。 就是说出第五版那句话的人。 纪一愣了一下， 那句话是他说的？那他现在在干嘛？为啥坐在我们的院子里？ 江旭看着任小素的身影笑了笑， 他在保护我们，告诉大家不用害怕，今天晚上谁也别想进我们希望传媒的大楼。 您就这么相信他？ 一开始我以为他说出那句话也许是不知道从哪儿听来的，所以我只看中那句话，却并不看中这个人，只觉得那句话是这个时代里的瑰宝。后来慢慢了解他才明白，他能说出那句话并不是偶然。好了，继续工作吧。 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十，希望传媒大楼里来来往往的工作人员都能看到任小素坐在门口，在窗边的同事也会在疲惫的时候偶尔看任小素的背影一眼，不知怎么的，心中的慌乱就会稍微安定一些。有个学过素描的女编辑，甚至在休憩的片刻还随手用简单的线条画下了任小素坐在椅子上的背影，安定、宁静、自信，仿佛不管谁来都无法撼动那个少年。当夜色降临，老李和张清溪那边也终于完成了所有匪徒的清扫工作，人质死伤很多，好在有清河集团的工作人员立刻来稳定现场，才得以让李英允他们从人质家属的质询中脱离。这时任小素再次听到了枪声，那清脆的声响就像是一瞬间就撕碎了刚刚平静下来的夜空。他转头看向天上的明月，弦月如钩。与此同时，楼上的希望传媒工作人员看到任小素站起身来，大家有些疑惑。之前那个用线条勾了任小素的女编辑对身旁同事说道， 她起身了，是不是要发生什么事情了？ 话音刚落，他们就看到一群来历不明的匪徒从院子外面冲了进来，荷枪实弹。而这些人的身后还有一个人穿着作战服，如同闲庭信步似的独自走来。果然如任小素预料的那样，对方想要制造真正的混乱，就一定会对希望传媒下手，而且当夜晚降临的那一刻起，才是超凡者的世界。身穿黑色作战服的匪徒朝希望大楼里冲来，像是一群黑色的野兽。可他们刚冲入院子就愣了一下，在他们面前一个少年淡定地站着。任小素平静说道， 你们最不该毁坏的就是这里。 刹那间匪徒直接朝任小素开火，当楼上的编辑们看到那黑夜枪火的时候都惊呼出来。可就是眨眼的功夫，他们就看到那坐在院子里很久的少年竟一跃而起，转瞬便变成了钢铁猛兽，砸入了匪徒的人群。冰冷的金属装甲与人体骨骼相撞，结果只有一个，那就是骨骼粉碎成渣。希望传媒大楼上的所有人都停掉手头的工作，站在窗边看向任小素。一个男记者抄起了一把椅子吼道， 是男人就跟我冲下去帮他。 结果话音刚落，江旭已经来到他们的办公室里，冷声道， 都在看什么热闹，还嫌不够乱的，赶紧忙你们手上的事情。你以为人家是来保护我们的？不，他是保护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真相而战。收起你们不必要的热血，做你们现在唯一有价值的事情，就算是死，各位也要死在追寻真相的路上。 任小素其实并不相信什么真相不真相的，他就身处在这个悲哀的时代里，经历过这个时代里最悲哀的事情，他本身就置身于真相之中。起初他听说希望传媒是负责记录真相，任小素颇不以为然，难道真相能让大家吃饱饭吗？所以江旭说错了，任小素保护的并不是真相，而是他身后这群记录真相的人。真相有没有记下来对任小素来说并不重要，他只是不想看到这群为理想奋斗的人就这么死去。他们可以老死病死，唯独不该被别人利用而死去。这大概是任小素第一次为陌生人而战，但任小素觉得今晚格外有意义，就好像他也在参与那伟大的事业之中，与身后的人并肩作战。他还记得自己问江旭，人们真的在乎真相吗？江旭笑着回答，那是他们的事。原来这个世界还没有黑暗到一眼望不到尽头，这一路上他终于又遇到了其他的巨火，灾难真的可以让人类灭绝吗？也许会，也许不会，但灾难之后的人类真的该苟且偷生而放弃信念吗？ 绝不。 无敌啊，如果你在的话应该很开心吧，因为我身后还有一群和你一样的傻子，傻得出奇。任小素自言自语地笑道， 为真相而战，好像听起来还不错。 在这浑浊的世界里，他也愿意偶尔当一次傻子了。任小素身在外服饰装甲里，抓起一名匪徒作为盾牌，手里的黑刀锐利无比。这一刻他面对潮水一样的敌人举刀，那黑色的刀就像是一面黑色的永恒旌旗一样。 我还不知道你们背后的人是谁，但今晚你们来了不该来的地方，所以今晚你们都得死。 天空中有乌云终于遮住如刀似钩的弦月，变天了。下一刻任小素再一次撞入人群，挥刀直劈，宛如割草一般收割着生命。江旭就站在落地窗前，静静地看着这一切。他感受到那少年身体里的力量，不是来自身体里的每一根肌肉每一寸骨骼，而是源自内心的力量。江旭回头看向办公室里的所有同事，笑着说起莫名其妙的话， 从今天开始我们不再孤独。 因为拿任小素毫无办法的缘故，匪徒开始在通讯频道里呼叫增援。原本他们在夜色降临的时候要控制四处重要地点，由四名超凡者带队，但任小素的出现完全打乱了他们的计划。实在是希望传媒太重要了，算是这些幕后之人最重要的一步棋。如果拿不下希望传媒，那就没可能控制卫戍部队的节奏了。慢慢的，其他地方匪徒也会聚过来，任小素身处其中，好像永远也杀不进敌人似的。钢铁装甲在枪火拼接成的金属狂潮里激起数不清的火花，子弹打在他身上摩擦出的火花就像为他又披了一层火光似的战甲。可是没有人能越过他进入希望传媒的大楼。有匪徒开始想要从后方突破，可当他们刚翻入院子的后墙，就发现那后院的阴影里早有一个戴着白色面具的人。 不好，是这个白色面具。 这些匪徒都是财团精锐，怎么可能不知道最近有一个戴着白色面具的人横空出世。这是另一头在各个势力挂了号的过江龙，火种公司拿他也没有办法。越来越多的匪徒冲到希望传媒大楼前，然后死去，面孔不停在变换，唯一不变的就是始终战斗着的钢铁装甲和后方的白色面具。任小素以一己之力与整座壁垒的魑魅魍魉为敌，直至敌人的尸体在他身边形成山峦，筑成他的王座。世人如今都称张景林为北地之王，但张景林自己却说北地之王另有其人。斜刺里突然有超凡者隐藏在匪徒中爆裂出手，对方来到任小素面前便卷起一圈土浪，想要把任小素埋葬在地面之下。可还没等他完成自己的术法，那土浪便已经被完全撞碎。任小素冷声道， 不自量力， 一刀斩去，一名超凡者应声陨落。匪徒们直到这个时候终于有点慌了，他们拿超凡者当作杀手锏来看待，想用超凡者对任小素造成致命一击。可任小素却用实际行动告诉他们，超凡者也没什么了不起，面前的这个也不过是他杀掉的其中之一。自打146壁垒一战之后，任小素很久没有经历过如此高强度的战斗了，但这一次他没有丝毫畏惧，反而感觉酣畅淋漓。有他任小素守在这里，神仙也进不去。渐渐的，任小素身上的纳米机器人开始如灰尘般的溃落，这是能量消耗殆尽的前兆。不过这些可爱的小家伙这一刻仍旧跟随主人的意志完成他们最后的使命。每一个纳米机器人在即将掉落的刹那都会把自己身上仅剩的能量传递给还能继续战斗的纳米机器人，就像是他们最后对任小素的馈赠，也像是一场微小的告别。 对于纳米机器人来说，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燃烧生命。一名隐藏在暗处的超凡者见任小素的钢铁装甲开始溃烂，终于按捺不住刺杀了过来。对方手里红色的刀像是有魔力似的，当他与黑刀相接的时候并没有被斩断，而是忽然化作红色的流水，迅速向任小素的身体蔓延过去，想要从钢铁装甲的缝隙处钻入任小素的身体。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红色的流水刚刚沾上任小素手臂的纳米机器人，却见任小素手臂上的纳米机器人竟自动脱离，化作银色的液态水流，与红色敌人展开厮杀。那是微观世界里的一场战争，只是一瞬间，纳米机器人就取得了胜利，将那一抹红色全部吞噬。紧接着，那名超凡者受到能力反噬，痛呼倒地，一刀斩来，将他一分为二。他甚至不明白，自己这向来无往不利的阴人能力，怎么就阴沟翻船了？不再有敌人来填补战场，这次计划空着希望传媒的匪徒，竟被任小素给杀绝了。那幕后之人恐怕想不到，自己在入夜的第一个计划，竟被一个少年以一己之力破灭了。任小素喘息着提刀站在院子里，突然笑了起来。 不堪一击。 一阵风吹来，地面灰败的纳米机器人随风而起，像是尘埃一样被吹向远方。任小素目送他们离开，然后小声说了句， 谢谢。 今晚的战斗还远远没有结束，但他感谢这些可爱的小家伙陪伴了他一程，接下来就要靠他自己了。入夜之后的第一波危机已经度过，任小素略有些疲惫地站在希望传媒的院子里。原本这幕后之人的计划恐怕就是先制造混乱，吸引卫戍部队和骑士的注意力，然后一举拿下希望传媒这里。因为希望传媒的重要性足以牵制一下骑士了，这样才能进行下一步计划，让卫戍部队和骑士根本没有喘息的时间。可对方恐怕没想到，现在计划已经全都乱了，他们不仅没能控制希望传媒，而且还抽调了另外两处的匪徒过来，想要用人数把任小素活活堆死。要说300多支自动步枪的火力，确实也不是某个超凡者能独自对抗的，但事实上他们也只是把任小素身上的外附式装甲打掉而已。于是原本攻击四处的牵制计划，因为这一场突变导致最后一处没有成功，整个计划跟打了水漂一样，潜伏的战斗人员也白白葬送了。这似乎让幕后之人有点看不明白局势了，这所有计划中只是出现了一个西北的超凡者而已，竟导致他们现在进退两难。还有那个戴着白色面具的人为何也出现在这里？对方和清河又是什么关系？怎么一点风声都没听到？西北那位传奇级超凡者来帮清河也就算了，可这白色面具又是怎么回事？有人怀疑过任小素就是白色面具，但现在任小素用事实证明他们不是同一个人，毕竟已经同时出现了。在此之前，白色面具每次出现的都很神秘，然后又销声匿迹。对方强大的体魄以及丝毫无惧热武器的防御能力让人胆寒。最可怕的是，大家忽然意识到，直到现在都还没人见过他到底有什么超凡能力。是因为对手太弱，所以不需要使用能力吗？他们当然不知道，其实老许也没啥能力，就是力气大，跑得快，两倍的快乐。若是任小素再开催成，那就是4倍的快乐。不是不用能力，是确实没有，也不需要。战斗之后迎来短暂的平静，敌人需要时间来重新考虑局势，改善后续的计划。战斗结束之后，所有希望传媒的工作人员都默默地再次来到窗边，看着楼下那个少年的背影，还有数不清的敌人尸体。 血液将院子里的地面都染红了，眼前的画面有一种诡异的壮丽和暴力美。这一次江旭没有催大家去工作，反倒是自己也走到窗边一起看着任小素，却见任小素在血腥之中回头看向楼上，然后咧嘴一笑，血色之中的笑容无比灿烂，让人有安全感。坐在窗边的那位女编辑看着手里的素描画，那是任小素之前坐在院子里的背影，现在再看总觉得对方屁股下面那张破椅子也不再落魄了。之前江旭让副总编纪一告诉大家，大家安心工作，只要楼下那个少年还在，就没人能进大楼伤害他们。当时大部分人都觉得总编这是在安慰大家，一个人怎么可能守得住整栋大楼？可是这样的奇迹就在眼前发生，不信都不行。女编辑转头看向江旭， 总编，这个少年战斗的事情可以写吗？ 江旭想了想说道， 可以写，但不能描述他的战斗细节，而且不能有暴露他身份的细节。 女编辑拿起他的素描画， 哦，那这个可以吗？这个作为配图，您也说过我们要记录真相，这幅配图很模糊，我只是觉得他为我们战斗到现在，虽然报纸上不能出现他的名字，但放一张配图应该没关系吧。 江旭看着那素描笑了起来， 可以。 江旭心想，任小素这小子怎么圈粉圈到希望传媒来了？李英允和秦生这时从外面赶来，身后还有卫戍部队，两人进入院子，看着那满地的尸体都震惊了。院子里只有任小素一人仍在守护着大楼，白色面具早已不知去了哪里。 小素哥，这都是你杀的？ 他们想要闯过去，我就直接杀了，这次压力比较大，没能给你们留活口。 老李看着满地的尸体，有点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没关系，我们在另一处抓到了活的，还好你提前守在这里，不然今天就麻烦了。走吧，卫戍部队在这里守着，我们先进去休息一下。 任小素仔细打量着老李，发现老李神色中也有疲惫，身上也有血迹，看样子是刚刚战斗过的。卫戍部队的军人顺利地接管了整个希望传媒的防御工作，任小素这才松了一口气。 审讯有什么结果吗？ 秦生摇摇头说道， 嘴很硬，撬不开，不过我们发现王氏、孔氏、周氏三家应该是达成了短暂的协议，像是要先解决掉清河，然后再各凭本事。下午的匪徒和入夜之后的匪徒看似一样，但其实并不归属于同一个财团，就连今天晚上行动的十族人也不是同一个财团的人。来希望传媒的三波匪徒是同一归属，而我们解决掉的另一处则是单独的， 所以这就增加了危机的程度。虽然这里是清河的主场，还有正规军部队，但另外三家财团却短暂的联手了。 许科那边到现在还没有什么动静吗？ 任小素指的是这些人明摆着是为了卫星而来，但直到现在还是没什么危机是直指许克的。也就是说，不管现在战斗再怎么激烈，也仍然是前奏而已。 清河总部那边三名骑士镇守也不是那么容易突破的，至于这些财团到底想干什么，只能等他们出招了。对了，清河集团里面肯定是有内鬼的，只能等他们露出马脚才能铲除。你现在已经亮了身份，对方很有可能会通过蛛丝马迹来针对你。我记得你那边还带着人进入洛城，他们不会有事吧？要不你回去照看一下。 任小苏愣了一下，这是有人会对周莹雪他们不利的意思。他想到大丫鬟现在的能力，便摇摇头， 这方面我还真是一点都不担心。 洛城里一处黑暗的小屋中，正有几人密谋。昏暗的灯光下，一人平静说道， 我现在怀疑你们孔氏根本就没拿出你的底牌来， 三队人马都搞不定一个希望传媒，我们的合作还有何意义？ 哼，你们周氏的人不也没能拿下清河大学吗？大家面对的都是同一个超凡者，都很清楚这人并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与其现在互相埋怨，不如好好计划未来的事情。 一旁还有一个年轻人突然笑了起来。 孔二哥这句话说的倒是一点也不错，那位西北来的超凡者远超我们的想象，也算是计划里的意外了。不过他一个人的力量终究是有限的，我们三家其实都还有底牌，不如想想接下来该怎么把底牌打好才对。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觉得这西北的人来此，也不是为了卫星来的，更像是帮忙，不然应该跟我们一样，希望洛城越乱越好。 不管怎么样，他都已经站在我们的对立面了，今晚说不好也要让西北损失一员大将了。把许家的人喊进来，问问他们最近清河和骑士有没有什么异常。既然江旭抓不到了，那就找找看有没有其他的线索，总要手里握着点重要人物才能继续牵制卫戍部队和骑士。这里毕竟是人家清河集团的主场，各位也不要拖大，最好还是逐个击破。 说完他便命手下将许家的人带了进来。孔氏的人抬头冷声问道， 这次是你们需要我们的帮助，我们才会来到洛城帮你们夺权，不要光看我们付出努力，你们却一点贡献都没有。我问你们，最近清河和骑士是否有什么异常的举动？ 许家为首一人想了想说道， 唉，还真有这么一件事儿。你也知道，清河集团有一个通讯服务的业务，就是对外出售卫星电话。这个项目的负责人叫做杨瑞林，因为我跟他有业务上的往来，所以前几天就跟他一块吃过饭，但饭后我的专车送他回家，他回的却不是自己的家，而是住在了酒店里。 孔氏的人无语了， 在酒店里养个情人去幽会算是什么异常？你要没什么重要信息，别拿这种桃色新闻出来凑数。 可王氏那位年轻人却打断道， 孔二哥，你继续听他说。 我原本也以为他是在酒店里面养着个情人，所以才晚上不回家的。哎，我们这一行总喜欢捏一些别人的把柄在手里，所以司机回来跟我说这件事之后，我就派人去了酒店里，想着要偷拍几张他跟他情人密会的照片。可是我去了之后发现，他们一家三口竟然都住在酒店里，根本就不是什么密会情人。这杨瑞林是许克的心腹，我怀疑这酒店是清河的一个秘密据点，用来保护清河核心人物的地方。 问题不在酒店。 他不是傻子，一下子就想通了不合理的地方。壁垒人自家房子不住，却跑到酒店去。 你们两位看，这像不像是临时安全屋的做法？有陌生人进入新的壁垒，为了不被发现，就有线人用自己家给对方提供短暂的安全屋居住，又或者是更加重要的人物需要被秘密保护，现有的安全屋害怕暴露，就临时腾出一个常年住人的房子来。 在场的都不是庸人，庸人也不会被派来做这么重要的事情。这孔二哥只是听到一丝线索就猜到了真相。 当然这也都是情报系统多年惯用的手段了，不算稀奇。王氏的年轻人看向许家之人， 确实像，这杨瑞林家在哪里，我们现在就派人过去，不管到底什么人住在里面，都要先弄清楚才行。 啊， 我都替你们打探好了，杨瑞林家里啊，现在就住着一个年轻女人，还有一群半大的孩子。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恐怕就是清河集团核心人物的家眷和孩子了，如此郑重地隐藏起来必然十分重要，只要他们在手里，抓不到江旭又有何妨。 王氏的人也松了口气，不得不说抓捕江旭失败的事情给了所有人压力，以至于后续计划全都暂时搁置下来。他对其他人说道， 多派人手过去，此行必须确保万无一失。 说话间便有下属将消息传递出去，洛城暗中潜伏的人动了起来，连超凡者也向军民巷赶去。孔二哥看向许家说话之人，和蔼笑道， 你是想日后到我王室定居对吗？我代表王室欢迎你，此次行动之后王室必有重赏。 这时另一个许家之人说道， 我也发掘了一个异常，我原本是负责洛城民政系统的，可就在昨天突然有骑士的人过来通知我，下面一个福利院以后不再归民政统辖，然后骑士那边还划拨了一笔资金进入福利院的账户，我不知道这事儿算不算是异常。 算，当然算。如此紧要关头，骑士做的事情都不是小事。 大战在即，骑士却去关注一个小小的福利院，这事儿能正常吗？难道不应该是与大战无关的事情都先放一放吗？所以这福利院一定也有问题。 去，通知新义，让他带人去福利院将里面的人全部控制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之前任小素给他们施加压力，大家虽然没在面上表现出来，但其实内心里都很紧张，都担心行动失败。而现在大家感觉就像是破开乌云见明月，终于找到了破局的点。一时间，数不清的潜伏者朝军民巷和福利院赶去，其中不乏超凡者。别的势力不清楚来了多少超凡者，但他孔氏可是足足来了六成。当然，大家都还藏有底牌，是为了解决清河后与其他两家开战用的。周氏、孔氏、王氏三人坐在屋里相视一笑，各自心怀鬼胎。军民巷的宅子里，王宇池等人正在看周莹雪给他们刚买来的补习资料。厨房里传来煲汤的声响，浓浓的汤汁滚沸后，在瓦罐中传来吨吨的闷响。香味从厨房一直飘到客厅来，王宇池旁边的王哲说道， 我这做题都感觉有一股鸡汤的味儿了。 周莹雪从厨房里面出来，给每个学生都盛了一小碗鸡汤。王宇池抬头问道， 莹雪姐，小素哥真的不会有事吗？要不我们去帮帮忙吧，我们身体里也有纳米机器人的。 你们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好好学习，他还专门交代我了，让我看好你们。你们还不知道他吗？这城里谁能威胁到他啊？ 也是。 这时周莹雪哼着李然的歌，将厨房和客厅里的垃圾桶全都拎了起来。他对学生们说道， 我去倒一下垃圾。 说着周莹雪就出门了，只是他才刚打开门就怔了一下，不过依然是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朝外面走去。军民巷内人影窜动，影影绰绰之间仿佛在宅子周围已经布下了十面埋伏。就在周莹雪快要走到垃圾桶前时，忽然有人从黑暗中朝他冲来，似乎是想要快速制服周莹雪，以免周莹雪大喊大叫。可还没等他们冲到周莹雪身边，却见宅子里有奇怪的植物连续喷吐出土黄色的块状物来，速度极快。这些想要偷袭周莹雪的人根本没料到会有如此变故，毕竟有人早就在远处制高点上观察过这个宅子了，一切正常，除了院子里种了点植物以外什么都没有了。然而就是这些植物 打了这些匪徒一个措手不及。那硕大的土豆一个接一个打在匪徒身上，把这些人打得人仰马翻，个个都骨断筋裂。要知道，周云雪加持过的土豆射手已经不再是单纯的粮食作物了，他重新找回了自己的尊严。还有更多潜伏在外面的匪徒朝这边赶来，他们原本就做好了另一手准备，如果这宅子里有人守护，那就开始强攻。一名超凡者跟在这群匪徒后面，他看到周云雪的模样便眼睛一亮， 不要杀了这个女人，给我留下。 可就在这时，院子里的周云雪忽然手中捻起一抹绿色投在了地上，匪徒们愣了一下，只见那绿色的毫光消失在地面上的一瞬间，数不清的植物藤蔓从泥土里喷涌而出，只是弹指间的功夫就已经迅速开始散叶，不断地向外围蔓延。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